阿妈今儿哟，舞技变成了彩凤花。沉默了啊啊啊啊啊，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，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，啊啊啊啊啊啊！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人对你牵肠挂肚，经过几许歇思量，宁愿承受这痛苦，经过几许歇思量，宁愿承受这痛苦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喜欢上人家就死缠着不放，那是十七八岁才做的事，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，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。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抽烟的样子要故作潇洒，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，年纪轻轻要浪迹天涯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有一点爱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有一点帅。蓝色牛仔裤要各几个活动，一年365天看清马一年。口袋里没钱，名堂倒是很多，爸妈念个几句他就是啰嗦。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，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，年轻轻轻光刮龙牙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有一点呆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有一点帅。度过那一段日子，我永远记得。或许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，至少我从没改变那个做梦的我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执着，有点无奈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甜蜜，有点悲哀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天真，有一点呆。年轻时代，年轻时代，有一点疯狂，有一点帅。 街的等候，可惜的人来如梦。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花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虚愁，女人如花花似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么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我真心越来越浓，最珍贵的感动、oh, my love 藏在我心中， 心愿爱却更多，开始就要爱到最后、oh, my love 于是你我真心越来越浓，最珍贵的感动、oh,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不

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诉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，追寻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